好，咁啊，今日我哋嚟到一个新嘅节目，叫做反洗脑。我系 Michelle， 我系华人。 华人你好啊，我哋咧又即系再一次倾偈啦。 系啊， 咁啊，第一次新节目都要介绍下呢个节目啦，介绍下你啦，介绍下咁多位即系背景啦。点解我哋今日有咁嘅节目咧？ 系咯，介绍下自己先啦，你。 好，我系 Michelle， 咁啊， 米雪。 我做 training 嘅。咁啊，咁多年都係同一啲金融機構啊、保險公司啊做好多心理學嘅培訓啦、銷售技巧嘅培訓啦。咁所以多年嚟都對呢啲人性嘅互動啊、interaction 咧有興趣。咁你咧？ 唔係心理醫生係咪？ 即係唔係 係嗰個商界嗰個心理。 商界 我冇噶，我係一個怪人啦、啊，大家識。或者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其實我都不懂怎樣表達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唯有這樣說，我從來是沒有一份正經的工作的。 嗯，那你做什麼為生的呢？那香港人經常說喂，我要賺食賺食的嘛。 你實在說我真的有一份工作的呢，我就是一個講師咯。即不過這個只不過是part time， 晚上搞幾晚那些，即是係啦，但我做得最長嘅工就係老師咯。咁你可以話係啦，我係一個老師啦咁。 咁你教咩嘅咧？ 我教 econ 啊、finance 啊，咁嗰啲咯，好正經嗰啲嘢。 大學講師 嚇、大專啦，又唔係大學嘅。但我其實都係怪人同埋狗肉嘅啫。譬如我教經濟學嘅時候，我都其實唔係教緊經濟學嘅。可能如果有啲學生聽緊嘅時候咧，就知道其實我係借嗰啲 topic 咧，係片嗰啲 topic 去教思考方法。 嗯， 係啦，呢個比較特別嘅，係啦。例如点解买楼啊？咁咧，好多人个答案第一句咧就系、是、都要住假啊！咁呢啲其实系伪命题嚟嘅，因为要住又可以好多其他方法噶嘛。 系好多香港人都话喂，咁要有瓦遮头噶嘛？交租咁贵，系咪啲租金咁升法都要有层楼自己住噶、哦？ 系啊，咁如果要自己住嘅话，有好多方法噶嘛。你可以租又可以剩，可以乞又可以寄人篱下噶嘛。你譬如个样有啲知识嘅，有个男朋友咁咪有得住咯，你唔怕冇屋住噶。咁同埋有一个叫分离定律嘅嘢，咁我哋迟啲再讲啊。 系啦，咁嗱，你讲咗好多就系你。一路教开书嘅讲师嚟教 econ， 但又唔系教 econ 咁啦。咁我哋两个走埋一齐。咁今日呢个节目咧个题目或者个名字叫反洗脑，不如 Ryan 你讲下，你解一解题先。反洗脑系咩意思咧？ 如果要讲咩叫反洗脑咧，咁好多人一听反洗脑或者洗脑咧，佢就会讲谂到去好邪教嗰一边。咁咧就覺得譬如澳姆真理教啊，或者一啲好嚴重嘅宗教先至會洗腦，但係咧，誰不知咧嗰、那個洗腦嘅定義咧就係嗱，我 backtrack 一個，如果要講洗腦咧，係要講催眠。咁咧催眠嗰個定義咧係點樣啊？ 催眠定義 係咩叫催眠啊？ 嗯，催眠講我哋人嘅潛意識啦，喺我哋嘅潛意識裡面落一啲指令啊，令到佢醒咗之後繼續執行。 那個是催眠狀態下面做的事情，但是譬如怎樣去界定一個催眠狀態？ 催眠狀態就是當我在催眠狀態的時候，他的精神意識是有一種跟平時醒了不同的嘛。 那個是意識狀態的變換，是不 是？是啊，沒錯。那你可以用一些即是 measure 的腦電波去到某個位置很放鬆、很集中精神的那個狀態啦。那他們教的時候是這樣說的嘛。 是 啊。那是不是我們這個節目就是講催眠呢？其實就洗腦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是啦，洗腦的意思就是其实咩叫俾人洗脑咧？就系、是、俾人催眠咗，即系你 keep 住俾人催眠，咁啊俾人洗脑啦。但系咧，你譬如去街嗰度学催眠咧，佢第一个定义咧就系嗰个意识状态嘅变换。但系咧，我觉得好奇怪嘅。譬如咧，我意识状态成日转换噶啦，我 keep 住俾人催眠咩？一个比较好嘅定义咧，就系你喺冇谂过嘅时候接受咗某啲谂法。 嗯，即系冇谂过， 就叫做催眠状态啦。 系咪即系话你冇经过自己思考、批判去分析之后接受咗嘅嘢？ 嗰、那个英文叫做系啊系啊。叫做 suspension of critical faculty， critical thinking， 即系冇咗个批判思考。 冇批判思考之前，你已经接受咗一个谂法，就叫做催眠。 俾啲例子，我哋嘅观众可能好想知咩叫做冇批判思考，冇咩 critical faculty， 即系我妈同我讲话，阿女你第时咧要记住嫁个有钱人啊，咁我接受咗，系咪咁样嘅意思咧？ 咁呢个都可能你谂过先接受啊，一个比较咧，大家都冇谂过嘅就系点解卅岁之前要结婚咧？ 是啊，即系系咪三十岁之前有个关口噶？无论啲电影啊、电视剧啊，成日都描述到所谓港女 啊，香港女仔咧，去到三十岁之前，点都要揾，即系好有种，即系好 anxiety 啊，即系嗰种紧张、焦虑，一定要结婚的。 分享一下你当时有冇？你当时三十岁有冇结到婚？ 过咗三十岁好耐。 唔系，我问你当时就你朋友，你分享一个朋友啦，求其啦， 嗰个。 故事是这样，我发觉呢身边有很多，包括我同事今天先讲开的、一个三十廿到尾的女仔、拍紧拖，稳定拍拖的。她就说她投诉说她男朋友不断催婚。 男朋友催婚、 男朋友催婚、哦。 梦游仙境、啊這個、真 的。我说为什么她催婚，她说不知道她想结婚、但是那个女仔就不想的、 一般是女仔催婚的嘛。 是的，她说不想，因为怕被人绑住。这个引发到一个讨论，就是女仔都是这样的，即是 她想调回原来催个男朋友跟她结婚的嘛。 的 即搞到很多我们网上看到的新闻，就是几多万礼金啊，要拗礼金啊，俾几多钱人情啊，嗰啲咁样噶嘛。 逼婚不遂，咁定系碎咗？你个朋友 而家不遂啊， 不遂啊， 唔肯结啊。 咁有冇分手？ 未分，而家系胶着状态。咁点咧？即系呢啲系咪？我想问阿 Ryan 系咪你所讲嘅嗰种 嗱 洗脑？ 洗脑嗱，洗脑嘅意思就系 三十岁之前要结婚嘅。 洗脑一个好持续嘅状态，你成个人生咧都，譬如喺呢个状态入边。但系嗱，点解我要 backtrack 翻咧？因为你冇谂过，你就接受咗某啲谂法啊嘛。例如三十岁之前要结婚，有冇人俾过一个真系坚实嘅理由出嚟咧？我真系谂都冇谂到啊！ 点解系三十岁咧？ 系啊，三十岁咩嚟咧？ 嗱， 六十五岁退休嗰个系好 practical 啊！嗱，譬如几多岁之后 退休，同埋65岁 两蚊可以搭巴士嗰啲，嗰条界线好充分嘅理由。但系三十岁结婚嗰个理由喺边度咧？应该冇人解到嘅，冇人答到嘅。但系咧。呢條界線咧對， 唔係話嗰啲女士嗰個新陳代謝去到26岁之後開始減慢， 你咪26歲之前結婚， 生仔嘅最好年齡咧，根據呢個拜厄咧， 咪26之前咯， 咪咯26之前咯， 咁點解30咧？ 唔知啊， 吹水 30就即係俾多幾年啲男仔去買樓咁樣， 因為20几岁先啱畢業，26岁都趕唔切噶啦，好啦，我褪啦咁。咁啫， 即系俾啲 buff 嘅啫，其实、 所以人为嘅咁咧，但系足够强嘅女性咧，嗱，即系嗰个 observation 啊，香港普遍女性系比较强，男人系比较弱嘅。唔知点解啦，咁咧， 喂，呢个系咪真噶？系咪真确嘅事实嚟噶？ 咁可能 俾呢个conclusion 出嚟， 唔使俾啲咩 conclusion 啦。你搭个飞机去东北，你望一望下啲男人，你翻香港，你知咩事啦？不过台湾啲男仔仲弱。所以我哋都唔系最差嘅，咁啊离咗题啦。 喂，第嗰个唔系关于嗰个洗脑先啦，即系翻去，即系咁呢个关唔关洗脑事？今日我 咁点解我哋要讲反洗脑咧？因为我哋发觉，我发觉啊，我唔知 Michelle 有冇发觉啊，佢应该都有噶啦。身边好多朋友其实人生系觉得好似你表面望上去顺风顺水嘅，譬如十皮嘅人工啊，生咗个仔啊，老婆又靓啊，其实系争啲跳楼噶啦。咁但係嗰个原因喺边度呢？即係客观地乜 Q 都有，但係佢已经系跳楼边缘㗎喇。咁呢傾咗好耐嗰个原因呢，就係其实佢过緊嘅人生唔系佢一开始想。 係，咁究竟佢想要啲咩呢？好多人都未必知㗎，去到中年危机好迷茫。 知吹水嘅啫，话自己唔想，冇谂过自己人生系点。大家都年轻过，但系咧，去到某一啲时间，个脑系好得意嘅，开始咧就会同自己洗脑，即系抹咗自己嗰个志向。但系倾得耐，饮醉咗咧，佢会爆。唉，其实我细个系想咁嘅。 系，喂，呢、這个最近又讲个古仔，即系又系真人真事嚟嘅。有一个同事即系喺某大金融机构做嘅。高层啦，叫都做到 director grade， 跳落嚟， 突然间同我讲，有一日食饭话，哎呀，我真系要睇心理医生啦，咁样，我要揾人做治疗啊，咁。个 导火线系边度咧？ 佢话佢觉得而家嘅生活咧系冇咗自己，系啦。佢话星期六日就接细路仔去学呢样学嗰样 play group， 夜晚放工翻屋企要喺屋企食饭对住老婆，跟住又要同个工人唔知点样即系要教做家务啦，教小朋友睇功课啦。基本上佢翻去翻工啦。 OK， 24小时佢冇一丝毫丁点，佢觉得系私人自己属于自己嘅时间。但系佢事业上边喺客观上面条件系非常之好嘅。即 是年薪过百万， 有钱有楼有车，在别人眼中觉得，即如果讲话很多可能叫做连车都未上到的后生仔就觉得哇呢啲事业有成啦，但是他跟我讲话他抑郁，是不是就是这些 case 呢？ 其实真的很样板。如果听紧的朋友你有这个咁嘅症状，你最少一个安慰就是其实个个都 好成功啦， 系好系好 typical 嘅呢个状态。你唔好孤芳自赏，你唔好以为自己好鬼特别。我好惨啊！世界得我系咁惨啊！只要你我哋都识五个最少五个人，那个位喺边度咧？因为点解会咁嗱？ 我再舉多個例，又是做金融，不知點解係咪香港太多人做金融？ 其實香港只係得金融同地產啫。嚇，同埋咁你唔係做金融同地產，做做咩咧？唔通做網台咩？ 是的，有網台，你識唔識邊個郭咩貴先生啊，大佬？我另外我個朋友又是類似的，但我那個描述再仔細一點，他說是一樣都是生了個女兒，老婆都是花那類，跟住都有錢的，有樓的，有車的，什麼都有了，跟住呢他出去滾，但是據我認識這個朋友其實是不滾的，很愛他老婆，但跟住我真的問到他為什麼真的滾呢，他說因為覺得個老婆生了個女兒之後呢沒有自己，一來他自己沒有自己， 他沒有自己還是老婆沒有自己， 兩樣，一來就是他的時間已經冇得俾自己啦，佢話同我食飯已經是最同自己的時間，咁所以好中意同我食飯。另外一個就是他直情在老婆心目中冇自己，因為個女一出咗世咧，佢根本本來就係一個即係譬如老公咁係最重要係伴侶啦，但係而家只不過是湊個女嘅工具。 家庭一份子，佢 唔係 已經唔係 手段嚟，已經唔再係個家庭一份子。 佢唔覺得自己重要啦，係嘛？即是那個自我存在感非常低落， 嬲添啊！ 嬲， 我賺錢回嚟是俾你嚟做工具去養，即係自己變咗做點講咧？唉，我都 即係個老婆係錫個女多過重視佢 嚇，唔太好聽啊！呢、這個 呢、這個好聽咗， 太好聽啦！成件，因為個老婆喺個女出咗世之後咧，佢嘅人生意變咗係個女。 嗯 咁所以咧，佢人生入邊所有嘢、所有人、所有事都係湊個女嘅工具。包括个老公，咁个老公忽然间咪由老公变咗做话 工具咯，被利用去凑个女咯。 咁佢到嗰下先醒，因为一个人去到唔去到嗰啲位咧，佢都系自己呃自己嘅。 其实呢个节目咧，我想讲即系反洗脑，就系去探讨我哋嘅即系思想系究竟俾咩影响嘅咧？有冇一啲嘢头先你讲话系不知不觉我冇经过批判就接受咗嘅嘢咧？喺呢啲日常家庭嘅关系里面啊，工作上面、人生思考呢啲问题上面，其实真系有好多呢啲位系令到我哋好迷茫、好迷失嘅。 系直接啲讲咪就系你望住块镜。为什么忽然间走到这里的呢？ 当时不是说你自己决定要结婚的吗？是吧？即是你会想反思自己的问题，当时是不是我决定 要娶这个靓女，是不是要组织家庭，要买楼，要买车？ 很多人都小时候想过，譬如我要30岁的时候，他可能是做其他工作的，走过了珠穆朗玛峰的了，这样那样，一样都没做到。即是他自己有个 list， 社会有个 list， 30岁要买楼，但是社会的 list 他做到譬如七成，他自己的 list 呢一粒都没做过，所以想跳楼。那为什么这个节目呢？就是不是策略又不是能力的问题，你一开波你那个想法的问题，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呢令到你成为某一，譬如刚才那个就很具体啦，养个女的工具，但整个社会都是这样的。你没有一个想法是为了自己的计划去执行呢，你就成为公司执行他的计划那个工具来的。你甚至成为一个社会那个执行他那个社会计划的工具来的。那讲到很大可以讲晒国家啦，即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但是呢我们不讲个主义，就是这两件事不排他的嘛，你可以作为一个好市民好爸爸，亦都可以有自己的生活的嘛，那个平衡。但是你一开波就放弃了，你都没想过。 其实那个位置就是，其实很多人香港人尤其是都知道，就是，喂，生活又艰难，又要供楼，又要养仔女，怎要钱啊，是不是我都要打份工，有一个基本的开支，但是我不代表我心里面没有一团火，有我的理想想做。在几时曾几何时我放弃过，我有没有放弃过呢？在哪个位置我是compromise 咗，放棄咗，然之後醒覺驚覺，結咗婚幾年先發覺，原來我只不過係別人的一個工具， 已經翻唔到轉頭嘅時候先醒覺咯。 係啦，咁我點樣攞平衡呢？即係你同一時間地又要開飯，你同一時間你有自己理想，同一時間你就知道自己做緊乜，你並不是 New Age 啲嚟，我哋 好 個覺知嚟。 係啦 ，awareness， 我最中意講 New Age 嘢噶啦，嗰個覺知點樣去培養或者係嗰個 critical thinking 繼續 keep 住咧？我諗呢個就係呢一個節目反洗腦嗰個主題。我哋会喺唔同嘅节目，即系唔同嘅集数里面都会讲呢啲。 因为好真实嘅人生，譬如咧有好多讲心理学嗰啲咧，层次过高，又讲到咩主义啊呢样嗰样。咁但系咧，你落到嚟做人咧，佢 connect 唔到啊。 要有reframe 啊，點一件事咧可以有唔同睇法啦，舉啲例出嚟，但係實際落到去咧一樣都做唔到。 呢個實際執行上邊係有距離。 咁希望我哋呢個節目咧，希望新嗰個位咧就係、是、用啲真係大家實實在在面對嗰啲事去同你介紹翻，其實喺呢啲位咧，其實嗰啲咩心理學嗰啲工具咧係可以咁樣用嘅。 冇錯。 咁我唔係吹，即係都係吹水噶啦，但係吹唔怕吹大啲啦，而家即係我哋嗰個人生都又唔係好成功，但係最少咧過緊自己嘅生活咯。 即係你係咪講你自己想過嘅生活？就算唔係 100% 都好，你知道有個覺知做緊啲乜嘢嘛？而唔係人雲亦雲，個社會話要咁啊咁，或者30歲之前要結婚就點樣都要立個男人翻嚟嫁咗佢咁樣。 係咯，從來我都做唔到呢一種人，因為細個大學畢業嘅時候，啲人就問我你想做咩，我真係諗到。跟住咧，我淨係可以俾一個反例出嚟，就係我唔想做一個社會運轉嘅機器入邊嘅一個齒輪嘅潤滑劑。 嗯，喂，呢個你要講下阿Brian，就係你即係聽聞知道你係出生係一個非常之受，可以咁講，用唔呢個字 condition 咗嘅制約咗嘅家庭。 尤其 是思想上，即係你講唔係講你俾人洗腦，即係宗教，你有宗教信仰嘅嘛？屋企 係， 你嗰個位你係會係有一啲反思嘅嘛？對於對於宗教嘅理解啊，咁樣。 同埋我對嗰個腦嗰個運作嗰個興趣係嗰度嚟嘅。屋企基督教，非常基督教，一出世就基督教。 咁你唔好虔誠嘅咧？ 我絕對唔虔誠，我係嚇你，甚至叫我敵基督都得噶。細個都冇虔誠過噶啦。但係有個。不好的位置就是因為人一至三歲的時候是沒有批判思考，那那個 critical faculty 根本就未建立，但是那時候呢我老爸太虔誠了，就是這樣已經逼我背了最少一千句金句， 一至三歲，三歲背了聖經， 背到聖經，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歲幾我講到東西，然後就在我未想到東西的時候就背了很多下去了。那我大大我發覺呢很多制約啊，有型啊，我直情覺得譬如有時有些事想做，然後呢就不做得，不敢做，跟住歸根結底咧，就係細個嗰啲金句太多，有好有唔好啦。譬如 咁宗教都是叫你做行善啊，做好人啊咁樣啫。 嚇，但係有啲同現代社會根本是格格不入，你根本冇可能做嗰啲咧，咁咪搞到個人，但係一定就要犯嗰啲戒律。 你要犯個戒律 先，你要生存就要犯噶啦。 有冇俾例子啊？即系十戒裡面邊一條你犯咗就可以做到一啲生存嘅嘢？ 要直接啲啊！不可奸淫，即系結婚之前就唔可以性行為。有幾多人做到 ？Sex before marriage。 咁但系咧，你做咗之後又要扮唔係，跟住又講大話咯。無線就成班明星都未進行過性行為嘅。咁我想問咧，點解你做到明星嘅咧？ 嗯， 唔好吹水啦。咁嗱，即系越犯越多，洗脑嗰个位又喺呢度喎。大话越讲越多，第一个大话，跟住冚第一个大话， 咁咪 讲第二个大话。 自己洗自己脑，即系人哋洗你脑，跟住你自己又洗自己脑咁样。 自己洗自己脑嗰个叫做合理化咯。其实一开始我做嗰啲嘢错嘅，跟住慢慢咧就一件冚一件。一开始让咗步俾条女其实本来想做呢份工嘅，但系为咗将来结婚打算咧，我就拣咗份安全啲嘅工，冇拣到嗰份工。咁啊第一步，第二步我都行咗呢条路咯，咁咪继续行落去咯。咁咧就都系唔好去咁多旅行啦。咁咧唔使见识个世界噶啦。跟住第二步，慢慢你个人生咪同一开始完全想注目朗玛峰嗰个人生咪变捻咗一个我都唔识讲咧。 平凡的中产。跟住要睇心理醫生抑鬱嘅咁樣， 悲哀的港男， 悲哀的港男， 係。 喂，點解你講到就係好似佢自己冇選擇咁？係咪真係？ 梗唔係啦。 其實係嗰個中間嗰個位喺邊度？即係喂，冇人將你，冇人逼你嘅喎。其實 嚇， 係咪啊？ 個勇氣咯，即係同個世界作對個勇氣咯。因為好難噶嘛，成個世界身邊啲人全部都係咁樣做嘅時候，你唔係咁做喎。 嗱，呢度咧就係帶出一個 term， 即係。我哋受有幾多係受個社會去限制或者制約自己，嗰個力量一定好大，你先至會冇嗰個勇氣或者未有足夠嘅勇氣去抗衡嗰股力量噶嘛。 但從來幾時有人控制過你啫？有 冇 人指住？ 冇人 把槍俾你？咁跟住 俾你去珠穆朗瑪峰喎。 係啦。 咁個心理機制究竟係點嘅咧？佢點解唔去珠穆朗瑪峰咧？即係如果佢16歲好想去，佢冇去到當日。 驚咯，就係你如果唔揀呢份工，如果唔跟聽佢話， 佢有意无意一定有呢个咁样嘅意思。如果你唔会咁样噶，如果你真系倾完出嚟之后，嗰个欧琴哥系放弃呢份工咧，你唔会觉得唔甘心噶？点解你几廿岁之后你唔甘心？你就一开波其实咧有意无意咧，佢又讲到好好听嘅，但系你 feel 到个意思咧就系、是、你唔咁样 according to 我个 plan 咧，我可能揾个好啲嘅 option。 其实可能基本上就不关那份工事，究竟是 A 工定 B 工那样事，而是他的思考的过程。 是的， 是吧？即可能最终都是揀稳定那份好一点的，即是客观条件上。但他都会很后悔，为什么当我没有揀到那份 risky 一点的。 被人勒索。被人勒索完之后就会有这个感觉了。 我这里讲一下什么叫勒索先，即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些找有个贼指住你，你的仔在我手上了，你交得一百万赎金。那个勒索是什么意思呢？ 情绪勒索。 情绪勒索是什么？比例子。 这排有本书就很 hit 的，我看完都觉得很好的，值得它 hit 的。有些书不值得 hit 的，这本书值得 hit 的。他说其实中国人的社会建立在情绪勒索那里。 是即是我们父母对仔女很多时候都出现了。 有条件的好。即是我对你好呢，如果你咁就我对你好啦。咁其实就好似係爱，但係呢个爱呢嗰、那个压力好大嘅。譬如好多人个孝顺就係咁啦。 哎呀，好你咁讲到呢度我都有啲 想喊啦。 共鸣。 不如分享一下。 有啲共鸣。即係小个嗰时爸爸妈妈都会讲呢啲说话嘅。嗱、因为我记得我老豆真係有讲㗎。佢话嗱。而家我供书教学，即系而家屋企养你啊，你第时大个要点对翻阿妈啊？嗰啲咧，我好记得呢句说话，你顶过呢个感情嘅勒索。勒索，佢话而家屋企对你咁好，俾钱你读书，你第时大个点样对翻阿妈啊？即系佢唔系用呢个声气嘅，即系可能佢好温柔嘅。你第时大个点对阿妈啊？你第时大个俾几多钱阿妈啊？嗰啲咧，呢啲系即系对于一个我记得喺。细个童年时候的那种听到那种你刚才说的压力 是 是吧， 即是他我再分析仔细一点，他觉得他在你的人生里面有股份， 是啦 是吧， 股份有股份， 我 Angel Investor 嘛，大佬你细个的时候那些公书教学我不是我的股份， 我有份的 是啊，咁咧，点解而家啲人会再弱啲咧？因为你而家层楼都系老母俾噶嘛，佢占股咪再重啲咯。 你层楼嘅首期都系老豆俾噶， 再弱啲咯。 层楼俾你啊， 由头到尾都，譬如17岁。 你觉得你有你今日，你有今日系因为咩？系因为你自己。 你真系自己叻啊！烂摊。 嗰个系咪感情勒？嗰个感情勒索。 嗰个直情勒索。 即系我对你好系因唔系感情。 有些有技巧啲嘅，即系翻嚟30岁嗰度，30岁嗰度，我点样可以逼到你结婚咧？ 系啦， 我又唔会讲。 你阿妈咧就啲阿妈对个女嗰种压力，又翻翻去感情勒索。 个女嗰度先咧，个女嗰个情感勒索，跟住慢慢退一步一步，就会同你讲嘅。阿边个边个，你都知啦。我都28、29啦，你都28、29啦， 你都28、29啦，都就嚟30啦。 咁你都知啦，其实我个人咧就冇乜所谓嘅，咁但系咧身边嘅朋友咧都会讲下，佢又 你睇下阿边个边个个女又结咗婚啦，啱啱阿边个边个又嫁咗个唔知乜乜乜啊才俊啊咁样啦。 咁跟住其实咧，咁我都真系想同你行落去嘅，不过咧都会即系想即系我都冇嘅，我唔想逼你嘅，但系又身边朋友讲得多，我又都觉得系，我哋都要谂下点样行落去咯。 阿 Ryan 真系听唔少。 咁系咯，唉，咁同埋咧，我都有压力嘅，我妈又成日介绍我相睇啦，又话呢个咧深圳嗰度有个财俊有几层楼啊，乡下嗰度咧又话呢个咁我梗系。我梗系唔想去啦，但系 应该 background music 都系妈妈妈妈嚟噶嘛，咁我都要俾面佢嘅，咁即系好烦咯，我唔想成日去嗰啲咯。其实你觉得我哋点行落去啫？ 嗯， 哇，咁样嘅台词讲完之后，好好听、啊，但系讲穿咗咪就系、是、嗱，乡下有几条有几条几层楼，唉，你又冇咁多噶啦，不过算啦，我将。我遷就一下你啦，喂！但你都醒水啦，快啲啊！但系你譬如諗清楚，嗱呢個勒索啦， 唔係嗰個勒索係有交換緊一啲條件啊嘛。而家我媽催我啦，我又就嚟30歲啦，你好快娶我啦。如果唔係咁啊點啊？ 如果不是我咪就会继续去 shopping， 我就 shop 啦 ，shop 你啦，咁样 讲得好听啫嘛，被逼诶，同埋阿妈，如果你唔想去嘅，阿妈逼到你去相睇嘅咩？唔好取水啦。 唔系，但系头先同你嗰个 definition 唔同喎，你话感情勒索系话我对你好系有条件， 吓我叫我嫁你系有条件，三十岁前。 嗯，啊哦、我嫁你是有条件的，就是我要三十岁前嫁你。 是啊，如果我没有一个勒索，我怎样逼到你三十岁前不娶我？ 是 啊。那跟住啦，听真啲，头先成段对话，个男仔就嚟三十岁而已，几时到个女仔就嚟三十岁？通常男大个女啦。 我、哦、呢、這个假设个男大 个女。但我一路讲嘅时候，大家冇怀疑噶喎。系、哎、屌，佢卅岁个男，女人个 deadline 系卅岁咯。我当真系有个卅岁 deadline 啊。 嗯。 男人就嚟卅岁嗰个都唔关事嘅，但系如果我讲，即系好动听咁样，一洋洋洒洒讲好多好好听嘅说话咁，跟住忽然间会，你都冇谂啊，直情我继续讲落去，你当咗真，呢、這个咪催眠咯，我催眠咗啦。 嗯。 大家都不留意那个，所以这个节目那个意思呢，就是想大家在每一个这些这样的台词那个位置，即是醒下先想一想先，屌是我三十岁关 你什么事呢？ 是吗？很多这些根本都不成理由的，你又加了个因为下去呢， 因为所以其实因为和所以中间没什么关联的， 是不是真的有逻辑就没的？那那个落答通常的第一步呢，就是不小心思考开始，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想讲翻， 唔小心思考啊，所以咧呢一节咧，我哋暂时讲到呢度解题啦。反洗脑系做乜嘢？翻嚟咧，我哋就会讲下啲实际例子。咩三十岁前究竟有啲咩关口咧？ 系啦，我去喊下先。